迎风挺起我的胸膛，朝霞满天见新气象，花盛开身边的空气都芬芳，狂象轻松地叫嚷，晨曦早洒满山岗上，花儿含露更感漂亮，小露珠吸郁日吹气喝一喝，顿化烟雾扬，露珠的光辉启发新思想，花在笑草也迎着我望，常常笑尽管我怪模又怪样，只愿你都跟我一样样，神风吹拂我的胸膛，生命如路要欢笑为上，多为身边知心好友想一想，若做到尽力帮一帮，露珠的光辉启发新思想，花在笑草也迎着我望，常常笑尽管我怪模又怪样，只愿你都跟我一样样，神风吹拂我的胸膛，生命如路要欢笑为上，多为身边知心好友想一想，若做到尽力帮一帮。